据报道，一定争取那不顾南朝鲜各界强烈抗议和谴责，规避对银丝舞弊丑闻事件的责任，拒绝辞退的朴槿惠历届下台第一次总罢工和市民不服从日运动，11月30号在南朝鲜全境一起开展。同一天，美国、法国、瑞士、新西兰、加拿大等世界许多国家的公然群众在南朝鲜驻本国大使馆前举行声援活动，表示支持南朝鲜民主工总进行总罢工。